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喺白石角。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七行道南去红磡，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 得更广。大家好，我是米哈。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像冬天的晚上，当你加班回到家，见到台面上的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积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9日，竹篙湾外佣检疫设施下周一恢复预约。 D 类餐饮处所宴会人数放宽至最多240人。 政府委任审查员取得法庭手令，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 北韩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南韩指制造军事紧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咧有关于强积金同埋年金咯。其实咧政府咧就话最快喺出年1月咧就会向立法会咧系提交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呢个条例草案。嗱，寻日咧就见到有报章咧就系专访啊，《星岛日报》嘅系嚟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咁啊提到就话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呢个修例草案咧通过挑战相当大啦，亦都讲到话完成取消对冲之后咧就需要研究咧系加强公共年金同埋强积金嘅配合。佢有几个建议话要可以探讨下个做法嘅，就话系咪研究咧强制退休员工咧系将一啲强积金咧系转做系年金啦，第二嘅咧就系话将强积金咧自动变成年金，咁如果真系退休嘅人士系唔想咁嘅话咧，就可以自己拎翻嘅咁。第三咧就系维持而家嘅情况，但系咧仲用唔同嘅方法咧，希望咧鼓励多啲市民咧系去买年金嘅。嗱，讲到年金咧，即系话系先摆一嚿大啲嘅钱入去咧，咁然后每个月咧系攞翻呢个定期嘅收入啦，咁啊见到咧，寻日局长罗志光咧喺出席活动嘅时候咧，都有记者再问到点解会有呢个嘅建议咧，佢就话其实咧都系话系日后需要研究，所以而家基本上咧系冇研究嘅咁，亦都讲到话其实喺2015年嘅时候咧发表嘅咨询文件，当时咧就由扶贫委员会系发出嘅，佢当时咧就系以一个非官方委员嘅身份咧都有提过相关呢一个年金同埋强积金嘅睇法嘅咁。嗱，而家强积金嚟讲咧就系一啲计划成员够65岁咧就可以分期拎翻你储咗嘅钱啦，或者一次过去拎嘅。如果真系话将强积金变做年金之后，定期每个月攞翻一笔钱，你又点睇咧？对于成个退休保障嚟讲，会唔会好似仲稳阵啲咧？起码每个月有一个稳定嘅收入，定系抑或会可能都会影响到一啲退休或者投资计划咧？点睇呢一个嘅研究嘅？喺报章入边提到局长有呢一个嘅谂法咧，18-7-23-11，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请你一位嘉宾，有积金局非执董，亦都系扶贫委员会委员邓家彪，早晨。 系、你好，早晨，崔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头先讲到话三个做法喺报章入边提到局长嘅即系讲到嘅啦，有关于强积金点样转做年金咁样，有强制，有啲就系自愿，有啲就维持翻而家嘅做法，不过鼓励多啲人买年金嘅。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罗局长即系提出强制呢个讲法咧，都真系成功引起社会对年金嘅关注。因为年金其实推出咗都一段时间，即是政府的公共年金。咁啊，而家嘅讨论少咗，咁所以啊，罗局长咁提咧，就成个社会有倾。不过咧，就你头先介绍嗰两个委员会，其实都冇讨论过呢啲方案嘅。咁我个人去睇咧，而家呢个阶段去讲强制咧，我谂社会个反弹一定系大嘅。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公共年金又好，或者而家一啲可以免税嘅私营年金都好咧，其实嗰、那个发展嘅阶段仲系唔成熟嘅，透明度低。譬如以公共年金去计咧，亦都未达到原本计划嘅100亿嘅投保额，咁成个社会嘅接受程度似乎都系未够嘅。我剛才讲透明度低呢，譬如我留意到消委会呢都比较过嗰啲私营嘅年金，即係由啲金融机构啊银行去提供嘅。其实都系指出呢，话即係撇除咗佢嗰啲宣传之后呢，发现原来佢哋嗰个个利息都系比宣传嘅当中系一系就冇保证成分啦，一系就偏低。咁所以我諗要做好嗰、那个知情权啦，做好个透明度啦，同埋甚至公共年金嗰、那个利息係真係更加吸引呢，先至我諗个市民会开始接受。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啦，即係未够成熟。第二个原因呢，就係、其实有好多基层嘅市民呢，即係打工仔女呢，辛辛苦苦做到60几岁呢，其实佢自己可能积蓄都冇乜㗎。即係幾萬啊，十幾萬，咁佢就係望住65歲嗰陣強積金啊，嗰陣時終於要20-30万咧落袋，係佢辛苦大，即係做嘢一世嘅一個積蓄。你要佢喺個積蓄裏面全部轉去或者冇話全部，總之轉去年金咧，第一佢哋唔捨得，第二就係根本佢哋心目中就係預咗有筆錢，好似一個壓倉石咁樣喺落自己個户口度，有咩事可以隨時用。咁所以尤其對於基層嚟講咧，呢、這個嘅即係所謂強制咧，我覺得真係會反彈好大咯。 係啊，頭先你講到呢一個未夠成熟嗰個情況咧，但我見你之前咧，其實都係咪有寫個信俾特首林鄭月娥講到就話強積金嗰個功能嘅單一嘅，你好似都有探討過話將強積金轉做年金，係咪類似嘅諗法咧都？ 因為強積金轉年金或者資產轉年金咧，就係佢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啊嘛，但係咪適宜去到所有？即係我頭先講基層，即係嗰個嘅員工咧，係未必嗰正我頭先所講，佢可能得20-30万，咁然後全部轉咗年金。第一，佢手上邊原本諗住儲到嘅錢咧冇咗。第二咧就係、譬如用翻而家公共年金嗰個計數機啦，因為網站都有嘅。譬如一個20万嘅投保，當65歲投咧，其實佢每個月攞翻1000蚊。咁基層佢就會諗啦，我手上有20几万，咁變為咧，雖然一個終身嘅保證，每個月得1000蚊，咁佢哋會唔會捨得咧？咁所以咧，對於年金呢個選擇咧，係本來係一個即係唔錯嘅，因為令到自己可以預期得到一啲收入嘛。但係你話要強制咧，正如我頭先所講，係未夠成熟咯。而家呢個做法，即係為咗呢個階段。 咁你覺得就係針對一啲某一個收入以上嘅人士去做就可以？ 最好係基於自愿啊。第二咧就係、我相信較為即係受落或者歡迎嘅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啦。佢本身咧就係已經有可能2-3个途徑嘅一個積蓄，有啲係自己數來嘅投資啦，自己強積金以外嘅積蓄啦，甚至強積金都唔差嘅，可能就係正如羅局長所講100几万嗰啲，唔係10几20万嗰啲。咁佢哋始終都係資源多，咁佢哋都要諗就係、我點樣確保我退休之後都會有持續嘅收入，尤其我預期10几年之後嘅打工仔，即係退休打工仔，其實可能佢哋都唔係好期望係仔女嘅家用供養自己退休嘅生活㗎嘛。咁所以對於呢一批呢，其實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我其實都譬如昨天同唔同嘅傳媒提出咗一啲點樣再做得好啲嘅方案，譬如話俾佢哋再早啲去做呢個決定。譬如我舉個例啊，50歲。 啊，佢已經做一個決定咧，我同意將部分嘅強積金或者全部強積金之後轉為年金，咁會令到成個年金嘅基金池嘅鋪大咗啦。即係第二咧，就係令到個投資效應出到嚟。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優化嘅方案，但係如果你話一開始就係講強制咧，其實本來呢件事唔係差，不過就會因為有唔同嘅情況嘅打工仔嘛，咁所以就會有一個大嘅反彈咯。 OK， 嗱咁啊，有冇一啲嘅觀眾聽眾朋友本身都有買開年金或者公共年金咁咧，講下你嘅睇法啦。而家如果真係將強積金轉去年金嘅話，無論強制好唔強制好，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對於成個退休嘅生活嚟講，多咗保障定係有一啲限制喺度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嗱，如果係唔強制嘅話，有啲咩方法咧又可以將強積金轉做年金？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一八七二三一一。繼續問下鄧家彪啦。而家你見到譬如而家推公共年金計劃啦，2018年推到而家，成個情況你覺得本身呢個計劃受唔受歡迎咧？同埋嗱，而家出年金咧有一個嘅情況就係佢係每個月俾一個固定嘅面額嚟噶嘛。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你隨住譬如通脹嘅情況，你呢一個面額嘅購買力係會下降噶嘛。咁樣嘅做法嘅時候，會唔會都令到啲人唔係咁想將一筆大嘅錢擺落去年金？縱使你係攞到一個穩定嘅收入，但係你嗰個購買力係會隨時間可能係下降嘅咁。咁睇下啲咁嘅講法咧。 阿蕭羅文，你個觀察啱嘅，因為18年就是说希望有100亿的即是市民啦、啊、总额拎到100亿呢出来买公共年金。但去到今日都未达到这个数，证明呢其实市民仲是有忧虑。咁但又到返住我哋睇嗰啲银发债券啦、啊、,iBond 啦、啊、其实真係好受欢迎，或者就算唔识买嘅市民都会觉得啊政府有个固定息口俾我，咁都好啊。咁所以点解公共年金未够受欢迎嘅原因就係两个。第一个，始终冇一个好清楚入脑嘅一个嘅利息嘅保证，或者係按通胀每年去增加嗰、那个年金嘅保证。我好随意咁讲，譬如话这个公共年金计划讲到明，我每年的增加是 5%， 啊总之是跑人通胀的。或者新加坡那个公积金，咁虽然佢低啲，而家 4.5， 但是都起码好清楚入咗路啊，俾市民知道，是喎、哦、我买咗呢个公共年金，我每年的增长是 5%， 咁佢哋自然会识揀嘅。但而家始终是做唔到呢个咁清楚嘅保证呢，第一。第二，喺架构上其实都存咗一个缺陷嘅。一公共年金系依托呢好多私营银行咗个窗口去介绍同埋售卖佢哋嘅公共年金。但其实呢啲窗口嘅公司，即系嗰啲银行自己亦都有推销年金或者储蓄保险嘅，即系储蓄性嘅保险。咁大家就会明啦。咁嗰啲即系向市民介绍唔同产品嘅银行嘅从业员，佢会唔会 100% 嘅精力去介绍公共年金，定係都会同时间介绍埋自己公司产品嘅嘢呢？其实呢个就係一个架构上嘅缺陷囉，所以亦都存在咗一个即係阻碍，点解唔係特别受欢迎嘅一个问题囉、 所以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剛才提到呢改善，譬如加入一个同通胀挂钩嘅元素，係咪可以吸引多啲？因为见到喺报纸入面都话啊，其中一个方案就係维持现状，但用唔同嘅方法鼓励多啲人买年金嘛。除咗呢个方向之外，仲冇啲咩方法鼓励多啲人买年金呢？又 係啦，去返剛才嘅讨论，我係支持呢市場上或者整個制度上是有個年金的出現的，因為一定是降低到一個老年貧窮率，亦都解構了成日扶貧委員會說、有些退休人士是有積蓄有資產但是沒有收入的，那搞到個貧窮率好像很高的，那所以我覺得整體是要支持要鼓勵加強誘因，那加強誘因就是第一，就是購買年金或者轉移年金這個決定應該是早於60歲之前去做，咁令到呢整個基金池穩健啲，投資效應出到嚟呢，第一。第二就當然就係嗰個年金要有一個回報係保證，即係或者係利息嘅保證啦。好似我頭先咁講，一定係跑贏通脹或者俾個實數 ,5% 就 5%。咁第三就係當然而家都做緊嘅，但如果係強積金嘅做法就係、是、你譬如我啲50歲開始由強積金嘅提取方法由一般做法變咗年金嘅話，咁你個供款部俾一啲再強啲嘅免税嘅誘因俾佢咯。不過我想即係最後藉住講咧，始終香港個收入即係差距或者貧富懸殊都係嚴重。喺強積金嘅方式，即係提取方式裏面打轉咧， 其實都唔係一個徹底即係舒緩到或者改善到嗰個貧富懸殊嘅，因為根本呢個都唔係一個有即係社會分配，即係公共分配、財富分配性質嘅一個退休制度嚟嘅嘛，都係自己供自己嗰份啫嘛。所以其實政府都必須要諗，或者社會要諗嘅係咪多一個支柱，就係即係三方供款，然後都係一個即係有社會分配性質嘅退休支柱。我覺得呢個先至真係整體舒緩到嗰個貧富懸殊。 即係我聽落，你覺得譬如強積金配合年金嚟講，都未必係一個理想嘅退休保障嘅方法，亦都未必減到即係政府一啲社福嘅負擔，係咪咧？ 我頭先嘅講法就係話咧，令到有資產可能冇乜收入嘅退休人士，真係多過計得到數嘅收入，點都幫到佢哋，亦都將可能老年貧窮咧降低少少。但係我哋講緊好現實嘅問題，始終好多打工仔女揾萬零蚊，即係一生都係揾萬零蚊，跟住到佢退休真係錢都唔多。咁你喺佢嘅強積金嘅提取方式裏面，再諗一啲新元素，其實都幫唔到話整個社會嗰個貧富懸殊問題，因為根本就即係強積金係自己供自己嘅啫嘛。 Okay. 所以應該有一啲即係有分配性質嘅退休保障嘅計劃咯。 好，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曬小林， 拜拜。鄧家彪咧就係積金局非執董，亦都係扶貧委員會委員啦。講到咧而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喺報章度提到有關於強積金同埋年金嗰個嘅睇法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如果強積金係擺落去年金嗰度，無論係強制又好，唔強制又好，對於唔同階層嘅市民影響係啲咩咧？你又點睇1872311电话旁边又有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麦瑞才。头先咧就讲到三个研究方向啦，就系罗志光局长提到嘅，就话如果日后取消咗强积金对冲之后，系咪可以将一啲嘅退休员工嘅强积金转做年金咧？有提到强制或者一啲自愿嘅方法嘅，你点睇咧？呢、這个有 嗱，呢个咧系一个几大嘅议题嚟嘅。因為咧就先了解一下翻嗰個制度先啦。你嗰個嘅強積金咧，就係話係要個人係要自己儲蓄，咁去到自己退休嗰陣時咧，就會有資金咧就可以係支持部分嘅日後生活。咁而呢一個嘅點解要強制性咧？咁因為係每個人都會係退休噶嘛。咁同埋咧就大家退休之後都會用錢，但係咧就未必個個識得係響在職嗰陣時係會係預留一筆資金嘅。咁所以變成嘅強制性啦。咁要留意一點咧，就話嗰個強積金嘅發生係。嗰、那個嘅程序咧，係你係在職嗰陣時嘅。咁至於年金係點做法呢？如果年金以政府嗰種香港年金嘅做法呢，就係話你退休之後嗰段時間，即係退休之後你冇收入啦，跟住呢你將你啲嘅資產呢就係轉化變成年金，等於係一個自制長糧咁嘅做法。咁因為你係之前你強積金你係累積咗筆錢，就係喺退休嗰日譬如65歲可以使用，咁而呢一筆錢呢就可以透過年金嘅計劃，就喺你65歲之後呢就係分段發放嘅。咁所以喺兩者嗰個嘅時間性係冇衝突嘅，咁同埋咧兩者有合作嘅空間。咁但係咧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喂，咁我之前我累積嗰筆錢，我本來咧65歲咧可以攞走噶啦，咁我就可以自己去決定點使用。咁而呢一個部分咧就分為兩班人，一班人咧就識得理財，一班人咧就唔識得理財。嗱，先講唔識得理財嗰班先啦。嗰、那個嘅理據就係話，如果唔識理財，突然之間我65歲户口多咗一筆錢，我可能會使咗佢嘅。譬如話攞咗係去玩啊，或者係我唔會攞呢筆錢去作為退休生活之用嘅。咁當我用曬嗰陣時咧，就可能要再用翻政府嘅資源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係唔理想嘅。咁如果係咁嘅人士嘅話咧，佢可能咧用翻一個強制性變翻做年金咧，可能會適當啲。咁但係一班人咧，佢識得理財嘅。我當我攞咗筆錢翻嚟咧，我唔會亂用，我會係為未來咧而係尋求我個嘅即係收入嘅。咁可能會部分攞嚟係再投資啦，有部分咧可能係做一啲自己個理想嘅嘢，譬如話我自己嘅嗜好啊，又或者我要做自己嘅小生意啊咁樣。咁如果你係要強制性咧，咁會唔會係令到呢班人咧佢哋選冇咗呢個選擇啦？咁所以咧就至於你係邊一類人咧，你可能個決定咧會好唔同。咁如果你係強制性嘅話咧，呢個係一個社會嘅選擇，咁可能咧要係多啲要了解一下，譬如話係諮詢一下嘅社會唔同嘅意見咧，係再決定。咁至於你話喂唔係，我而家嘅做法咧就唔係我係響退休嗰陣時之後要強制變成年金，我就係響你供款嗰陣時。在呢一個嘅供款期，即係你在職嗰陣時，我就要參與一個嘅年金計劃。咁呢個情況咧，就等於而家啲私人年金嘅計劃咁樣。咁但係咧，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地区的体育设施咧系追唔上市民的需求啊！培立羽毛球会总教练黄伟强， 球会有20个教练，全部一齐 book 恒常班嘅，净系搞非繁忙时间 book 到场咧，先至再约学生。 香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雷洪德， 硬件兴建啊，或者配套咧，同体育文化嘅转变咧，两者未能够吻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宿命与自主。 命同运是紧要的，因为那些你不能够去改变的。 去到今日没办法改变之前做过的事了，但是从这一刻开始行下去，其实我可以改变自己。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香港浸信会联会浸会员寻找打卡圣地。9月30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29日，竹篙湾外佣检疫设施下周一恢复预约。 D 类餐饮处所宴会人数放宽至最多240人。 政府委任审查员取得法庭首令，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 北韩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南韩指制造军事紧张。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头先讲到有关于强积金同埋年金系咪可以加强一啲配合咧？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早前喺《星岛日报》嘅专访嗰度都提到话，系咪可以研究包括几个方向嘅，譬如强制退休员工咧将强积金转为年金啦，自动转成年金之后，如果唔想嘅话，又可以拎翻出嚟啦，又或者系维持现状，用唔同嘅方法吸引更加多人咧系买年金嘅，鼓励佢哋买年金嘅。讲到要鼓励多啲人买年金，你有冇啲咩建议？1872311，对于强制如果强积金转做年金，有冇啲咩睇法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噶。另外，局长都提到喺退休之后有年金变成稳定收入咧，市民亦都会更加愿意消费嘅。你又点睇咧？呢一个嘅讲法。1872311，电话旁边继续咧系有浸大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同我哋倾嘅。早晨，麦瑞才，系啊。头先讲到有关于一啲可能收入相对低啲嘅人士啦，咁啊见到学者周永新都提到，其实而家咧70%嘅强积金户口嘅结余咧系唔够500,000嘅，咁啊年金计划之下即系计翻啦，就话每个月攞到咧都系大约3000元到，就未必够基本生活嘅。点睇？其实一般市民对于即系将强积金如果真系啦要强制变成一个年金嘅话，其实值唔值得咧？如果要全部市民咁做， 嗱，个问题就系要啲市民咧要系了解咧嗰个强积金嗰个作用。咁第一咧就系个强积金咧系攞嚟系退休生活之用嘅。咁系咪能够系完全支持退休生活咧？其实喺个强积金成立之前咧，其实都计过数噶啦，就应该咧有部分人咧系唔够嘅。啊，因为我哋本身嗰个嘅强积金嗰个供款率咧系较低嘅。如果相比鄰近嘅地方咧，其實嗰個嘅供款率咧係遠比香港係高嘅。咁所以咧，就無論係你一筆個攞又好，又或者你係變成年金攞都好咧，都會係唔足夠嘅。呢、這個一定會存在嘅。咁第二點咧，我哋嗰個嘅強積金嗰個嘅做法咧，係用一個嘅界定供款。咁即係話咧，你個人如果你人工高啲，你咪供多啲咯；人工少啲咧，你就供少啲嘅。 嗯。 咁喺呢一度咧。咁你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啦。如果你係一個低收入嘅階層咧，咁你供款因為少嘅關係咧，咁所以咧，你就算你無論係用年金嘅方式，或者一次個攞方式咧，都係唔夠。咁所以嗰個社會保障嗰個嘅制度咧，就唔可以單靠強積金，你仲要係配合翻政府其他政策。咁如果你係政府其他政策嘅，即係譬如話會唔會係好似而家嗰個嘅政府資助一個嘅綜援嘅方式係去俾咧？只不過就話我就唔用而家個綜援方式，我係可以係注資落去一啲低收入嘅強積金户口，等你係將來咧就可以攞到。多啲，而嗰个嘅谂法咧就好似就咁好简单嘅啫。 就係話，如果係政府用呢種方式嘅話，佢會係喺嗰個嘅市民未退休之前，佢已經係預先係擺錢落去，佢就唔需要話當嗰個嘅市民退咗休之後咧，就先至再俾錢。個分別就係話，如果你預先擺落去，經過投資嗰個增長咧，有可能第時政府嘅開支減少。咁即係簡單啲嚟講，係政府嗰個嘅未來開支褪前咗，係去處理嘅啫。咁但係嗰個嘅最重要嗰個嘅問題就係話，響之前累積呢一個嘅資金嗰時咧，你個投資嘅方式係點樣做法？你個投資回報高定低？咁就變成係你將來會係多錢同埋少錢用咯。 嗯，咁但係呢個就因為政府注資嘅話，如果係咁做嘅，可能就會係咪政府可以揀一啲高風險定低風險，佢有個話事權，同埋究竟點定咧？即係注資幾多咧，先至叫做滿足到一個人嘅退休生活咧？呢個都要考慮喎，咁樣。 呢個係㗎，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咁樣做法呢？因為而家做法都係多條支柱㗎嘛，即係話如果你係自己嘅儲蓄嘅強積金或者退休金唔夠嘅話呢，你最後尾係生活有困難嘅，咁政府都要係去資助㗎嘛。咁只不過就話呢個資助好似而家咁方式呢，你要申請係作為一個嘅社會福利咁樣去做法啦，定係話唔係嘅，我就係預先我就知道你係低收入㗎啦，咁所以將來應該都唔夠錢使㗎啦，咁我預先擺錢落你户口呢，咁樣。咁其實係兩種唔同嘅方式，咁但其實係最後尾都係要政府支持。咁如果你要係完全解決以上嘅問題嘅話咧，可能要多方面嘅做法啦。即係話咧，第一你可能咧要慢慢慢慢要將逐步嗰個嘅即係強積金個供款率要係推高。咁如果你係唔想係年金嗰邊係強制性嘅話咧，你就要提供相關嘅誘因，令到啲市民咧願意將你最後尾攞翻翻嚟嗰筆嘅退休金咧係變成年金。唔係部分啦，即係或者係部分啦，就唔一定全部嘅，咁或者部分啦。咁呢一個咧都係需要係要詳細研究咯。 即係究竟個年金點處理咧？頭先都講到幾個方向嘅，強制自愿或者係鼓勵啲人咧係純粹買即係更加願意買年金啦。咁而家咧有啲嘅講法就話其實個反應都麻麻，因為見到話香港年金計劃咧嗰個保費總額到而家咧去到八月底咧都係89亿，咁啊仲低過咧係三年前推出咧100亿嗰個發行嗰個嘅限額咁。咁啊亦都有啲人提到係咪因為咧同成個即係通脹未必有掛鈎有關係咧？因為你每個月攞一個定額嘅話，隨住通脹出現嘅時候，咁嗰個購買力就會下降啦，等等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覺得點樣再可以令到一啲市民係吸引佢哋買年金咧？又 嗱，而家嗰個做法咧就係透過呢一個嘅稅務嘅安排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之前你要係即係買呢一個嘅即係年金啊相關嘅產品咧，即係唔係政府嗰只啦，即係譬如話你係市面嗰只啦，你就係在職嗰陣時咧，你就可以咧有退稅。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就算係市面上私人嗰啲嘅年金嚇，咁其實咧佢都未必能夠對抗到通脹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如果有部分市民可能係個收入較為富裕嘅話咧，佢哋係會係較為為將來打算咧，佢哋咧部分咧就會選擇年金咁解。咁但係咧，如果對於一啲即係可能係普羅大眾啊，可能係覺得我自己累積嗰個嘅退休金嘅金額都唔係太多，如果我買埋年金咧，可能每個月攞翻嚟嗰筆錢咧，都係一個好少嘅數額咧，就可能咧佢哋就會係情願我不如我唔買啦，一次過攞我自己處理會較優嘅。咁所以要理順呢一個問題嘅話咧，你就要考慮一樣嘢啦，就係話第一。一啲有呢一個嘅即係收入較高，佢哋亦都係有條件可以買年金嘅話咧，就提供相關嘅誘因啦。咁啊，而家嗰個嘅稅務嗰個考慮，可唔可以再提升啲咧？咁樣咁對於一啲可能係收入唔係咁高，基本上佢冇稅務誘因，因為佢根本就唔需要交税嘅，所以咧佢就算買年金，我都冇所謂嘅任何著數嘅話咧，咁你就要諗下啦。你佢哋最重要考慮就話，你當你我轉換咗變成年金嗰陣時，我每月實收嘅錢。是不是足够，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有意义的金额、如果是不足够的话，怎样是可以令到这个数额可能会提升。如果是不得这样做法的话，就可能就要回传统的做法了。就是说你可能是退休之后，如果你生活有困难的话，要靠政府其他 的社会福利是去协助咯。 我想咧，你都評論一下，因為見到局長都提到話，隨住退休人士增加啦，如果唔將啲退休金咧變成一個穩定收入咧，可能會造成一啲人咧唔願意消費嘅現象，成個經濟都可能會收縮。係咪你都認同咧呢個說法有？ 这个咧就好视乎翻个人嗰个嘅处理。正如头先蔡特所讲咧，究竟你系咪识得理财嘅？嗱、如果你系唔敢消费嘅，就好简单，即系譬如话，如果我一笔钱我系得咁多啦，我退休之后咧，一笔钱咧就要我慢慢搣嘅，咁我就要日后生活嘅，咁佢就会有一个嘅趋势咧，就会考虑啦。咁我不如我而家系使少啲钱，咁啊令到我呢一笔钱咧就可以用长啲嘅时间。咁一般人都会咁谂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变得佢冇选择。我就將你呢筆錢咧就冇噶啦，就變成咗年金。不過咧，你唔使擔心呢一筆年金咧攞到你係你係呢個百年歸老嘅咁樣。咁既然你每個月都有一定嘅收入嘅話咧，你嗰個消費模式咧就可能係傾向咧就有幾多使幾多嘅。咁即係你每個月有幾多收入嘅話使幾多。咁如果你係咁嘅情況嚟考慮嘅話咧，咁咧就當然啦，你就變成係一個年金一個嘅穩定嘅收益嘅話咧，你嗰個嘅消費咧就會係較為穩定。但係如果你話一筆過俾你嘅話，你係考慮翻你自己擁有啊嗰筆資金啊，自己嘅財富咧就會隨住你係每個月嘅消費咧而下跌嘅話咧，可能咧就越嚟越後嘅時間咧就越使越少嘅。咁呢個咧係會存在嘅。咁但係呢一個嘅情況係唔係話影響到整體嗰個嘅經濟係好緊要咧咁樣咧？咁就睇翻香港經濟結構啦。咁其實當然個消費都係佔一個幾大嘅比重。要睇翻個年齡層啦，同埋咧佢哋擁有嗰個嘅。即係所謂嘅資金或財富咧嘅多少咯，咁呢個咧就喺學術性上面咧都係要探討一下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麥瑞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麥瑞才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嚟嘅。繼續聽大家電話喎，有關於年金同埋強積金係咪可以加強一啲配合嘅咧？咁電話旁邊有蕭先生，早晨。 喂， 係早晨，你好， 係咪到我啊？ 係啊，係啊，請講。 我話俾你聽啊，嗰、那個羅志光咧，真係就未俾人鬧過。我話鬧佢啊！你年金推出初期嗰陣時咧，就好少人買啊！咁啊，第一部曲啊，第二部曲咧，佢又將65歲就降到60歲啊！而家第三部曲咧，佢話強制性喎、 啊。研究嚇，研究啫。 我睇你閉台講過啊、你年金即係話賭命啊，賭命啊！嗱，你話我有冇買？我有買喎、啊，我有買啊！第一出，我就寫100萬啦、啊。但是我咗研究又研究到真實填入錢嗰陣，我買咗50000啫，買咗50000咧，我而家每個月攞320元嘅。我發覺咧13年啊冇息嘅，13年啊，同一個時期我喺銀行啊，佢嗰啲人壽儲蓄啊，佢每年啊100000蚊可以俾緊3600我啊，到6年之後咧，佢唔准你做多，6年之後咧，佢就俾翻曬成個本我噶嘛，我唔會蝕咗個本去噶嘛。嗱，你話如果想你強制性咧，就叫焗到唔啱嘅，完全唔啱嘅。你應該咧吸引人買咧，我而家攞320啊，你將佢 double 咗佢，俾640我會加碼到500000，咁就得。你就算唔好 double 咗佢，你加1/3都好啊，係咪咁講啊？你根本就係嗰啲讀咁多書嗰啲管理人才啊，你係為人民謀幸福啊，唔係我夾錢俾你啊！你做得好啲投資嘛？咁你俾咁少錢我，你諗住啊，一半人死咗或者好多人快啲死，咁你咪乜嘢責任都唔使負咯？你冇錯，做投資係艱難嘅，做投資係艱難嘅，好難揾到錢嘅，係咪咁講？但係你讀咁多書，你要諗計仔，諗好計仔。我自己做投資，好似阿麥Sir 啊，頭先個教授，我有啲識投資，有啲唔識投資咁樣，唔識投資嗰啲咧，錢少嗰啲咧。還可以喎，佢因為嗰啲錢佔咗年金之後，我可以申請啊津貼噶嘛，係咪咁講啊？ 明白，即係總之有選擇就更加好啦。即係阿蕭先生頭先佢講到，佢就係話佢自己有買年金嘅，就覺得個回報係低一啲咁樣。蕭先生嘅睇法呢個係。另外請一位嘅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晨。 早晨， 謝偉俊。過往你都好關注強積金啊，尤其是講到應急方面，睇下係咪可以唔使即係等到退休先拎出嚟啦。點睇而家今次局長呢個建議啊，同年金有啲嘅配合咁？ 我不嬲咧都主張就話要多啲自由度，多啲選擇權。咁無論你話而家應急又好，早啲攞翻啲錢做佢想做嘅嘢又好。如果而家咁呢個建議咧，當然而家係一個放風階段咧，或者研究階段咧。但你話萬一要將嗰個選擇性更加要減少，例如話要喺退休嘅時候將嗰個錢咧係要強制要去做年金嘅話咧，呢個當然我覺得喺現階段咧就唔贊成嘅，因為咁做法咧係啱啱同我剛才所講嘅自由選擇咧係違背嘅。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咧，大家明白到咧，我哋唔好盲目抽其他國家地方嘅啲制度。中國人咧就好識積極 防饥嘅，亦都孝顺为即系我最好嘅一个好事嚟嘅。咁嘅情况之下咧，下下要将嗰啲人嘅自发性咧减少晒，佢下下都要监住做呢样做嗰样咧。咁當然我係覺得係唔係一個理想嘅方向。 嗯，不過有啲講法就係話，即係未必個個都識投資嘅喎。一次過攞咗筆錢擺喺度，咁又唔知道自己幾長命啦，又驚可能使曬咯，之後唔夠使，咁就反而唔敢使啦。咁就變咗由強積金變咗一個年金，每月有一個固定收入，可能係更加可取。有啲咁嘅講法會有。 係啊，但係呢個咪又係唔信人民咯，即係政府唔能夠唔信人嘅選擇，唔信人民佢哋有自己嘅決定，亦都唔信咧家庭咧互相照顧，亦都唔鼓勵大家咁做法咧。咁呢個唔係中國人應該有嘅方向嘅社會嚟咧，更何況咧而家對於年金，譬如剛才各位聽眾都好啦，係好多誤解嘅。譬如話佢話身故之後會唔會即係倒命，會唔會政府攞曬啲錢？其實完全唔會。咁呢啲大家要再討論一下，研究多啲清楚，實事求是再決定。但係無論如何，我都係覺得係強制性嘅一個方向咧，我係唔贊成的。 而家成日都見到局長咧喺嗰個訪問都提到話，即係如果唔將佢變成一個穩定收入咧，佢就有個擔憂，就話會唔會令到啲人根本唔敢使錢，影響到整體成個經濟都可能會收縮嘅。會唔會有啲咁嘅考慮都可以做，即係年金嗰度做多啲工，即係個角色大啲咁樣？ 咁當然啦，消費者佢點樣選擇去消費咧，就係唔同時段有唔同嘅諗法啫。亦都可能睇下有冇天災人禍啊，有冇疫情啊，有冇其他情況。咁但係到歸根究底咧，都係我覺得應該政府對市民嘅信心多啲，鼓勵多啲自發性，鼓勵多啲係自己選擇咧。呢個先至係我哋嘅方向。而家社會上都太多限制、太多監管、太多呢樣嗰樣，我覺得係時候我哋諗下，咪究竟我哋要下下都要大政府管曬我哋每一樣嘢咧？咁 因為講翻轉頭，其實強積金嘅原意就係俾你一個即係退休生活有一個其中一個收入啦，或者有一筆錢啦咁。你整體嚟講覺得而家如果有一個咁嘅限住用一個年金嘅方式去做，會唔會同強積金本身嗰個原意係真係配合到啊？定係你覺得有違嘅咧？自己覺得？ 咁當然強積金個強字咧，同而家強制年金個強字都係類似噶啦，即任何強，我覺得都係其實係唔係好恰當嘅。咁我當然我本身都已經係覺得不嬲強積金都係一個有少少係過分地干預市民嘅選擇噶啦。咁你話點解我咁主張話要即係可以退翻啲錢嚟救急咧？咁亦都係希望多啲市民可以喺佢後生嘅時候選擇去旅行啊、讀書啊、做嘅。生涯嘅規劃啊，冚唪都可以自己做，而唔係咧將錢監管曬喺度咧，然後就又要俾好多嘅管理費啊，又收回過又少啊，呢啲冚唪都係違反咗即係中嚟嘅選擇權。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喺報章嗰度提到局長嗰啲嘅建議咧，係咪都係對於即係將來其實人口老化，成個福利嘅負擔可能都大一啲？咁可能用一個年金嘅方式會可以幫到即係政府嘅財政負擔度減輕一啲，會唔會都係呢個方向咧？ 计划将来当然系政府有好重大嘅责任，但系事实上香港已经系全世界政府都好妒忌噶啦，边有咁多盈余、咁多现金可以使嘅？其他好多国家咁要借钱翻嚟俾一啲退休金添啦，咁香港其实系可以好多方向选择嘅，唔需要再过分地杞人忧天咧。喺呢方面咧，谂下谂住点样去限制市民咧？这个我再重复一次就系、是。所有限制人選擇的選擇權咧，都係唔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呢個時候，我哋應該多啲鼓勵大家自發性去做一啲好嘅嘢。 嗯，但係限制你就唔同意啦，即係應該多啲自由度嘅。咁但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年金呢一個對於退休嘅保障嘅功效有幾大？或者年金呢一樣嘢，覺得應唔應該多啲人去購買，去鼓勵人去購買咧？又？ 我絕對鼓勵人係參加年金嘅計劃嘅，因為事實上呢個係個好嘅，外國都好好多流行，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咗，但係香港市民對呢方面嘅認識係少嘅。咁如果大家係想一個安定啲嘅安排咧，唔想要成日要周章嘅咧，咁年金如果係自發性嘅選擇咧，係非常之好嘅制度嚟。 嗯，你覺得過去呢段時間推公共年金咧，成個即係推法啊，或者個對於市民嘅吸引力嚟講又點咧？ 當然仲係一新嘅概念啦，香港係唔習慣啦。但係事實上咧，雖然我哋未達標，未到一百億，但係事實上都頭嗰三年都109啦。咁而家依排都比較多係一個推廣嘅廣告，我留意到啦。咁喺呢方面可以申報你，因為我哋本身都係有關機構嘅非執董嚟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計劃，亦都係應該推廣。 多啲市民認識佢。譬如剛才嗰位聽眾講話要扣曬嗰啲錢啦，完全唔會，因為如果有咩事幹喺個保險期裏邊咧，係可以退翻俾嗰個遺產，去俾翻俾個繼承人。咁所以呢啲咁嘅誤解咧，需要解釋清楚，更多啲人認識到年金嘅好處，咁然後再自己選擇呢個最好嘅方向。 OK， 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 好，謝偉俊就係立法會議員，講到話強積金係咪需要或者諗緊啊，係咪去放到去年金嗰度，等一啲市民咧一啲嘅穩定嘅收入咧，有強制自願等等嘅方式咧，話係可能都諗緊嘅咁樣。頭先謝偉俊就好強調就話即係唔好做一啲強制，應該俾翻多一啲嘅自由度嘅。呢個就係其中一點去提到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盧女士，早晨。早晨，盧女士。盧女士喺咩電話旁邊咧？盧女士咧就可能要再揾翻佢。咁啊，頭先咧講到咧，一路講緊就係有關於《星島日報》啊，係訪問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提到咧即係喺強積金對沖之後咧，就係咪可以研究加強呢個同年金嘅配合啊？而家李先生又打上嚟，早晨，李生。 早晨啊，先生。咁頭先聽咗啲嘉賓講咧，咁其實我有啲覺得咧，個強積金博落個年金度咧，有少少都有，即係無論點做法都有問題啊。首先，如果好冇即係冇乜收入嗰啲低收入嘅市民咧，其實佢個所以喺個強積金制度下面咧，佢點儲咧嗰個即係佢65歲攞出嚟嗰嚿錢咧，點都係唔夠去做到年金保障去退休生活嗰樣嘢。咁先個嘉賓都有講到就係、是，如果你200萬做年金嘅話，其實每個月攞翻1000零蚊嘅話咧，其實幫唔到。咁另一方面啊，就係高收比較高收少少嘅人咧，其實都未必幫到，因為佢哋唔需要依樣嘢，因為佢哋已經有收入去會自己去當自己打算個退休生活，反而係咧，我個覺得係因為而家強積金佢下面嗰個每個月最多係供3000蚊，僱主固然最多係1500蚊，其實呢個保障係唔夠。咁預期係話要討論夾硬將個強積金變做年金嘅話，應該係我覺得係應該檢討咗強積金制度先。究竟係強積金制度底下，究竟幫唔幫到市民去真係滿足到佢退休之後嘅生活呢樣嘢，先係要做嘅嘢咯。係啦，講依個我意見係唔得。 好，唔該曬李生，同你傾到呢度。講到佢都擔憂啊，包括就係話一啲低收入人士，可能佢本身嘅強積金係都比較少一啲嘅。如果真係將落去年金嘅話，成個即係就算你每個月有個穩定收入嘅話，都未必夠成個退休生活嘅。佢嘅睇法其中一點係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前節目嘅係汪明熙同劉國華。 先睇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下個星期三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據了解，政府將會提出多管齊下方案，釋放新界土地發展，包括計劃修改新界條例，降低新界祖堂地嘅轉售門檻，當中或會參考強拍條例嘅做法，將門檻降至集齊80%業權同意即可轉售。消息人士透露，為了回應中央對土地同房屋問題的關注，政府將在施政報告提出多項覓地新措施，並且會研究進一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現時本港大約有7300個組同堂，持有超過2400公頃新界土地，但若果要轉售發展，按照現行新界條例之下需要集齐100%持份者同意，不少祖堂地因为未能够集齐业权而无法发展。消息人士说，政府期望降低门槛之后，可以释放祖堂地的发展潜力。明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還會提出多項增加土地供應措施，包括釋放幾十公頃新界北河套區周邊的濕地和濕地緩衝區，令到整個新發展區面積大增，利用綠化地段建屋以及落實龍鼓灘填海計劃。消息指，施政報告會落實填海計劃，並且研究將葵涌貨櫃碼頭搬去上述的新填海區，騰出近300公頃市區臨海土地建屋。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3宗輸入個案，是一個月以來最多。另外有1宗懷疑復陽個案，涉及曾經在4月在印度確診，由塞爾維亞返港的22歲男子，他完成14日酒店檢疫之後，返回北角港運城二座住所的翌日，再驗出初步確診。另外，今日屆滿的防疫措施大部分再延長多2個禮拜，至到下個月13號，其中採用 D 類運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就獲放寬宴會人數上限，至到240人。經濟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针对疫情之下日益猖獗的海上快艇走私案，警方上星期六至到昨日凌晨动员超过4400人次，在全港各区展开一项代号雷霆数月的执法行动，派员巡查海上走私黑点共295次。行动中一共拘捕85人，当中包括17名涉嫌参与海上走私活动、有黑社会背景的男子，他们涉嫌走私等相关罪名被扣查。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今年头七个月录得725宗投资骗案，较去年同期急升近三倍，金额高达25亿元，升幅高超过18倍。骗徒主要是透过网恋和虚假网上平台诈骗女性，当中涉及网恋投资骗案的受害人有17岁中六女生和70岁妇人，当中一名年轻的女钢琴教师更加被骗去大约900万元巨款。警方至今拘捕124人，正竭力追缉其余漏网的骗徒。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中国恒大的偿债能力成疑，信贷风险引起香港监管当局关注。彭博寻日引述消息报道，金管局日前要求本港银行提交对恒大的贷款、投资和衍生工具等风险敞口。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局方限香港银行在24小时内回复。据了解，金管局不时就各类潜在风险事件向银行了解情况，但是针对单一企业的风险敞口要求提交数据就不常见。金管局发言人表示，一向同银行业界保持定期沟通，但不评论商讨的具体内容。整体而言，香港银行体系稳健，信贷风险可控。信报报道。 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有消息指会降低祖堂地出售门槛，释放部分湿地发展，考虑搬迁货柜码头。社评话，祖堂地规模庞大，适当拆墙松绑更有利新界整体发展规划，迎接大湾区机遇。但系当局仍然需要重速做妥相关嘅研究规划，避免出现利益倾斜。《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有不少調查發現，很多市民收到第二期消費券之後會加碼消費，對於不少商戶來說是及時雨和救命錢，但政論說只是短期刺激，長遠不能夠起死回生。有市民昨日到政府總部外請願，期望港府爭取盡快通關。政論指北水是不少行業的泉源，維繫經濟命脈有來有往，才可以搞活市場。《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話，正當本港同內地專家就恢復通關展開第一輪對接之際，發生了一宗訪港外籍男子逃離檢疫酒店事件。特區政府強調將會深入調查，如果是酒店方面疏忽導致，會向對方採取進一步行動，有關人士都可能被檢控。社評話，更重要的是對防疫制度進行深度梳理，及時堵塞漏洞，杜絕同類事件重演。大公報社評。 星岛日报社论，德国大选虽然社民党取得最多议席，但议席未超过国会总数的三成，令到德国政坛未来几日以至到一个月都面对不确定，亦都预示无论边个当上总理，都再难好似默克尔咁在欧盟展现领导强势。社论话，对中国而言，缺少了默克尔，将会更难抵御正在弥漫的反华声音，为中德中欧关系添忧。星岛日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啦，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科学园。喺港岛区。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诗礼花园。深水湾那边就近住南丰道。重复多次，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诗礼花园。另外深水湾道的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 较早前马纪先峡道上行，近住富户豪庭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了，咁而家马纪先峡道上行方向，近住富户豪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咯。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翻噶。咁讲翻九龙区啦，收到中最新嘅爆水管嘅封路啊，喺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咧，由于一带有封路咧，受爆水管影响，咁影响到而家咧启福道去翻常怡道挤塞，咁啊自然影响埋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就出翻去启福道挤塞，咁所以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新楼街。喺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北角嘅丹拿道由于有强制检测安排，咁而家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葵涌嘅安捷街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一段啊都系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喺明爱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入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美城苑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 Peter Chan 陈建恩。我觉得阅读是深入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吸收人哋得到的知识和经验，再想想这些知识和经验可以怎样影响自己的人生。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2021年9月29日，竹篙湾外佣检疫设施下周一恢复预约。 D 类餐饮处所宴会人数放宽至最多240人。 政府委任审查员取得法庭首令，进入一传媒大楼搜证。 北韩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南韩指制造军事紧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就系《星岛日报》嘅访问，访问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咁啊提到就话咧完成咗强积金对取消对冲之后咧，就话系咪有几个方向可以谂嘅咧，配合埋呢一个嘅年金啊，将强积金就包括系咪可以强制啦，即系将强积金转成年金啦，另一个方向就系自愿性嘅，咁第三个方向就系咧用唔同嘅方法啦，去鼓励更加多人咧系去买年金嘅咁，咁啊其实之后咧见到寻日啦。罗局长都有回应到嘅，就话呢个系讲紧日后需要研究咁讲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强积金如果真系变做年金，无论系强制定系唔系强制方式啦，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电话旁边有万先生嘅早晨。 啊，系 早晨，你好，你好，请讲。 你好，早晨，阿罗，阿萧生， 系 做我咧，做咗保险咧28年。 嗯 ，OK， 咁我系由人寿保险开始嘅。我认为咧，个人啊， 啊，嗰位咩局长啊，即系讲嘢有啲动作啊，个头姓罗系嘛？ 罗志光局长，劳工及福利局。 系我本人72岁，今年啊，我想俾啲意见佢啊，希望佢听到啦吓、啊。即系呢个年金咧，早喺几廿年以前咧，就只不过喺外国，尤其是喺加拿大啊，佢设计当初咧系要配合嗰张人寿保险单，其实系一个人寿保险就系零存整付。呢、這个年金咧就系整付，然后零售，就为咗咩咧？就系、是、为咗咧帮当地嘅人咧避咗嗰个税项嗰个税务啊，就唔好一笔过攞翻嘅时间咧，即系佢攞翻嗰个人寿保险金咧，就会抽一大笔税。 嗯， 咁先至会设立呢个年金。其实早期咧，银行都唔做呢啲生意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普通嘅 concept。我唔明点解咧，佢会谂去设计一啲嘢。即是说将香港而家嘅退休嘅强积金啊，要喺嗰个65岁嘅时候又再强制去考虑下、啊、考虑而家考虑强制佢哋又再摆返去年金。喂，退休嗰个人呢就係好想即係做佢自己即係退休啦，我想做我想做嘅嘢。有啲人想去环球旅行，有啲人呢可能想尽情享受，有啲人想安稳生活。 嗯， 喂，佢有一个自由嘅选择，而唔系话你政府又再次去强迫，唔好咁快 set 呢啲嘢咯。OK， 用几廿万嘅月薪去谂第二啲嘢啦，呢啲好简单嘅嘢，唔需要咁样花咁多时间去谂。俾个头先阿谢议员同埋嗰位朋友讲得好清楚，而家市面上银行已经系嗰啲 financial constitution 好多嘅渠道，好多方法俾人哋去投资去选择。OK， 嘅利润咧系好过佢嘅。 好啊，唔该晒万生，讲到退休人士都觉得即系可能有嗰个自由啦，用翻一啲退休嘅即系资产等等嘅。呢个就系万生嘅睇法嚟嘅。另外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3111。头先都讲到话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这个嘅公共年金同强积金可以点样配合？你自己点睇1873111？另一方面啦，又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咧竹篙湾检疫中心。记得之前咧都系话俾一啲喺当地打针嘅即系新冠疫苗啊嘅外佣咧，就嚟到香港之后咧做一啲检疫嘅。原本咧就系每日咧即系朝早会再额外推多一日啦，咁啊即系有50个名额去预约嘅。咁啊后屘就叫停咗。咁啊政府寻日就宣布啦，喺10月4日啊下个礼拜一起咧就重新开放呢个预约系统，亦都多咗200个嘅检疫单位嘅，即系一共咧系有1000个单位俾外佣系做检疫嘅。咁啊继续系每日可以预约嘅名额咧系维持50个啦。不过咧，就是可以一次过在礼拜一的朝早是预约一个礼拜的名额的。那么见到政府都说考虑到环球和本地疫情之后，就是会检视是不是有需要进一步增加指定检疫设施的数目，也都提到每日维持50个这个名额呢，是希望给些外佣有序来到香港，以免是太多外佣抵港而确诊，触动这个的熔断机制，令啲外佣嚟唔到香港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啦，有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建文，早晨。 诶，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张建文，点睇而家呢一个嘅新安排咧？即系每日就即系每个礼拜一咧，就系可以预约，咁然后就一次过订一个礼拜嘅额咁样。 嗱，实在政府而家加咗200间房间咧，就即系补翻以前不足嘅，因为佢每日咧个佣工都要住20天噶嘛。如果你每日嚟50个咧，就可以觉得话要1000个房间先足够嘅。咁就而家补个200个就啱好啦。咁因为佢最近新嘅方法咧，就是、改为即系每星期一早上9点咧，就接受订一个礼拜嘅房间。我希望政府咧就改变一下，或者系增加到3至3个礼拜到一个月，咁因为方便业界同埋雇主嘅。否则咧就每个礼拜星期一咧9点就喺电脑旁边就等紧嗰个房间啦，或者系有啲雇主想订第8天嘅咧，咁佢根本就要再等一个礼拜先能够订到咯。咁呢个就系、是、似乎系唔系好方便啦。 即系都惊争崩头啊！又系一礼拜一两出嚟又争好多人。 系啦系啦，因为佢而家放嘅房咧，即系意思话一个礼拜就350间房间啦吓。咁啊，以往就3分钟、5分钟就订晒啦。我今次我谂10分钟啦。都是冇晒噶啦，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点解佢能够放到3个礼拜到一个月咧，咁就方便好多，即系起码啲雇主，譬如我想订10天嘅、订10日嘅， 咁七日揾唔喺個或者時間表度攞唔到嘅時間，咁可以第十天都可以 book 到嘛。咁就唔需要話每一個禮拜日一，即係禮拜一之後做九點鐘就要 stand by。咁呢一方面，即係我都係唔係太明白嘅，係啦。 呢個你都要安排人手或者同僱主幫手一齊去即係搶呢啲名額喎，係咪都要咁？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如果你真係開放三個禮拜咁嘅，或者一個月嘅，好似酒店咁嘅啫嘛。咁應該就點解做唔到呢？我多數係人手可能要多啲，但係起碼又方便咗大眾啦嘛，已經係。 今次可能政府都有啲考慮嘅，即係類似中間落墨咁樣，因為佢就話即係唔會增加，即係每次就增加維持50個就係每日嘅外佣入住嘅名額啦。咁但係佢又擔心，如果外佣係太多嚟嘅話咧，即係驚又多確診嘅話咧，會令到嗰個航班嘅熔斷機制會觸發咗，咁啊反而令到直情斷曬啦，即係冇曬外佣入嚟啦。其實呢個都算係考慮咗唔同嘅原因嘅喎，係咪咧？ 唔係我提出係訂房嘅天數啊，而家我暫時即係第一、第二批嗰啲我唔反對佢有50個房間， 係， 但係個天數方面點解要一個禮拜咧？點解唔可以三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咧？即係限定一個禮拜咧。譬如人哋想訂第十日嘅，咁你只係7日嘅時間俾人訂嘅啫嘛，咁啊即係咪訂唔到？即係我意思就話咧，好你50間房間投嗰幾批冇問題嘅，咁我哋可以等，即係政府講得好清楚就話。如果呢個傭工到港之後感染率低嘅話咧，即係能夠控制得到咧，就考慮開放更多房間，呢個非常之好嘅即係諗法。咁但係我嘅意思就話，而家改為一個禮拜，即係以前一天啦，而家改為一個禮拜，咁點解唔可以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咧？ 我見佢都有講到話，如果一次過預約成個月嗰啲房咧，可能話流程上有啲困難，但我唔知佢詳細嘅流程係點啦。會唔會都可能真 係 有啲？ 你係人手問題啫嘛，你酒店都係咁訂噶啦，係咪啊？你订一个月后有咩问题呢？即是你可能是人手问题，咁你人手问题你分了两次同一次过做晒有咩分别呢？咁如果你一次过做晒可以订三个礼拜房，对业界或者到雇主就唔会咁烦喎。是不是咁就唔使个个礼拜一喺度等喎，啱唔啱先？ 明白。 你开放啲位都控制你内面控制㗎嘛，那个房间。是不是我哋唔知道你俾几多房㗎嘛，睇唔到你㗎嘛。 Okay。但整體你覺得維持嗱，我想講翻，即係整體維持翻每日50個外佣入住呢個名額，你覺得對於疏導而家排緊隊入嚟即係翻工嗰啲外佣咧，疏導得幾快咧？成個流程嗰度 完全就疏導唔到嘅。而家所講嗰五十間房間咧，係足夠，即係意思話佢嗰個，因為個每一個佣工要住20天啊嘛。咁呢度係冇照顧到咧六七千人嘅，而家只不過係僅僅照顧到而家估計每日嘅。業界嘅生意額每天係大概70個，咁佢需要房間其實1470個咁多噶嘛，咁而家佢只不過一次加埋私利都1150個度啫嘛，都係爭啲嘅。好啦，算差唔多啦。咁而家完全冇照顧到而家六七千等緊嗰啲員工嘅，佢一定要開放，開放幾多就可以照顧幾多。 OK， 好啊，唔该晒你，张建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建文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讲到有关于竹篙湾个预约系统，下个礼拜一咧就开放翻预约啦。先休息一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嘅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日港台电视32直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講到一啲 D 類嘅食肆嘅就係即係講緊要所有員工都要打曬兩針啦，咁啊亦都要至少三分二嘅顧客咧係要打咗第一支針啊。如果講緊舉行宴會嘅話，咁啊針對呢一啲嘅 D 類食肆嘅餐飲處所咧，咁啊尋日政府咧就話宣布一個嘅新嘅做法，就話聽日起咁就宴會嘅人數上限咧就會由原本180人咧可以增到去240人咯，即係加咗60個人喎。以一台12個人如果酒席去計咧，就可以擺到20席嘅宴會啊。對於一啲即係中式酒樓啊，或者搞開宴會廳，即係擺酒嗰一類嘅餐飲處所嚟講，這個放寬幫到幾多咧？請嚟一位嘉賓，電話旁邊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黄家和，讲下呢个先，180人去到240人 D 类，帮到几多啊？呢个 增加咗五席咧，其實對一啲小型嘅宴會啦，咁都係有幫助嘅。咁而家我哋睇到，由180人去到240人嘅話咧，咁生意如果係專門做呢一類型嘅食肆咧，咁我相信佢哋嘅生意會大概上升兩成到啦。咁而家因為佢離聖誕咧，其實都好快到噶，仲有三個月就到啦。咁呢段期間嘅話咧，我哋所睇到政府放寬 B 類嘅食肆嘅上限嘅話咧，咁人數上限啦，咁呢、這個亦都係希望咧係遲一步咧，如果疫情係繼續係可以受控嘅話咧，咁人數嘅上限或者一啲其他嘅限制咧，都可以放寬咯。特別而家踏入十月份啦，咁因為有個消費券嘅第二期推出啦，咁呢一個對我哋餐飲行業咧都有一個幾大嘅幫助嘅。過往呢兩個月嚟咧，咁其實由八月一號第一期嘅消費券推出咧，令到我哋餐飲業嘅生意整體上都上升咗大概15%。咁但係咧就近期咧，因為消費券即係嗰個效應咧，因為 使咗啦嘛， 都用大嗰2000蚊，咁呢段期間咧就好似個市面咧又靜咗啲落嚟，咁但係咧隨着11號第二期嘅推出嘅話咧，我相信都有一個刺激性咯。 多幾多咧？預第二期出嘅時候生意額？ 可以咁樣睇啦，因為全期嘅消費券嘅推出咧，總數係360億啦。咁而家我哋睇翻大部分嘅市民咧，有50%多咧，都係用喺餐飲嗰方面嘅，因為佢收到錢嘅話，咁其實有一半以上嘅市民咧，都係用嗰個消費券去喺餐飲嘅消費。咁即係話，如果係全期嘅360億嘅消費嘅話，如果我哋佔到有一半啦，而家咁樣睇法，或者多過一半一啲啦，咁都有差唔多200億嘅收益嘅。咁呢個200億嘅收益對我哋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啦，因為過往呢一年嚟，咁大家都知道疫情影響之下，餐飲業係受到好大嘅困擾啊，生意同埋有好多結業嘅情況啊，咁樣咁失業率又仍然係好高企。咁而家咧有呢、這、一個可以話救命符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未來呢幾個月咧個生意都會回復翻。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點樣係可以有個延續性啊！咁因為除咗聖誕啲市民都會出外消費之餘咧，咁其實亦都中港兩地通關咧，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因為過往嚟講，我哋餐飲行業咧有大概8%嘅收益咧，都係從旅客嘅海外嘅或者內地嘅旅客咧係提供嘅。咁如果冇咗呢8%嘅話咧，即係冇咗大概90億到100億嘅收益咧，咁對我哋嚟講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咧係喺年底前咧，或者係點樣有秩序咁樣係可以通關。咁呢個係重要嘅。 Okay. 好，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由 D 類食肆一啲嘅人數上面嘅放寬啦，講到去消費券同埋通關，即係如果真係日後通關嘅話咧，對於餐飲業界嗰個幫助幫到幾多咧？咁啊，講到消費券，佢都講到第二期如果再出嘅話咧，對於個生意額都會有一啲嘅幫助嘅。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見政府在上年的施政報告咧，就係提過話提出咧2050年實現一個碳中和的目標。咁啊，嚟緊咧喺年底咧都會發布一個更新版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講到有關於氣候的問題，見到有20個嘅環保團體咧都聯署向政府咧請願啦，就係要求政府訂立咧進取嘅氣候政策。嗱，佢哋對於而家啲政府嘅氣候政策嗰個睇法係點咧？啲咩建議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伍漢林，早晨。 早晨。 伍漢林啊，講下你哋嘅睇法先。而家其實你覺得政府定咗啲目標啦，到係落實希望達到呢個目標中間做嗰啲嘅措施，你覺得係夠唔夠嘅？ 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啦，一直以嚟都做咗啲措施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唔夠嘅。咁首先啦，頭先主持你都提到話，政府上年啦喺一個施政報告度就話2050年啦會帶領香港人達至一個實現碳中和嘅呢個目標。咁但係我哋到而家都未見到有個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咁我哋就好希望啦，其實政府可以盡快去話俾香港人知，去諗住點樣去帶領香港人去到呢一個2050年嘅目標嘅。 嗯，即係所謂要有一個路線圖，你哋希望個建議係具體成點樣咧？要 其實啦，我哋就希望啦，政府先會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話俾我哋知，其實佢會喺2030年做啲咩啦，然之後每5年或者在其他時份啦，即係唔同嘅日子、唔同嘅年份啦，會達到啲唔同嘅咩程度？講緊係例如減碳幾多percent 啊等等嘅一啲數字咯。 即係有個中間階段嘅，就唔係即係講就講到2050年碳中和，即係中間要點做咧？點樣行到嗰一步咧？都應該講清楚啲，係咪咁啊？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覺得其實政府佢應該一步一步，即係交代俾市民知佢點樣一步一步帶我哋去到嗰個位噶嘛。 但咧，我見其實2017年嘅時候咧，咪已經公布過一個叫《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嘅。當時係咪已經定咗一個2030年嘅減碳目標嘅？呢、這個算唔算係其中一啲嘅即係行一步階段性嘅時間表咧？算係 都算嘅。咁政府啦，2017年啦，就推出咗佢哋嘅第一份氣候行動藍圖嘅。咁嗰陣時就有個2030年目標啦。咁就包括叫做將個一個碳強度咧。減65%至70%，咁聽落好似好多啦，咁但係其實魔鬼在細節，咁佢其實係講緊實際減碳咧，就只有26%至36%嘅啫，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咁同埋就係頭先你提到2017年嘅嗰個氣候行動藍圖啦，其實個主要目標啦係控制喺嗰個升速喺2度以內，但係其實而家全球各地啦都講緊話要盡量控制喺1.5度嘅，咁所以其實嗰度都有個差距。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政府啦喺嚟緊即將今年年底前啦會更新呢個氣候行動藍圖啦，咁佢可以即係吻合翻呢個國際嘅一啲態度啦，就係將我哋嘅目標 set 翻喺1.5度嘅位置，而唔係就僅僅做到2度就算啦。咁我哋希望政府可以進取少少嘅。 讲紧成日咩2度啊，定1.5度，系讲紧话即系将全球平均气温个升幅控制喺工业化之前水平低2度，或者系1.5度呢啲嘅目标嘅咁。你觉得香港即系喺即系全球一个角色嚟讲咧，点样可以一齐做呢、這个控制全球嘅升温喺1.5度之内咧？具体你觉得边啲位系要落功夫做多啲咧？ 咁其實氣候變化啦，就唔係淨係香港人嘅事，係一個全球人嘅事嘅。咁其實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政府啦，都必須要即係盡量去咁樣去為呢個氣候出力，去舒緩氣候危機嘅。咁我哋覺得香港啦，其實我哋可以有啲更加進取嘅政策啦。咁首先頭先講到嘅，其實我哋嘅目標應該進取少少。首先係去1.5度，唔係去2度啦。咁其實我哋啲政策喺我哋希望政府會有多啲進取嘅減排政策啦。咁包括可能係增加我哋嘅可再生能源啊，提高建築物嘅能源效益啊，跟住可能係減少我哋道路排放啊等等咁樣。 可再生能源而家嗰個比例，你覺得係唔足夠嘅？可以點樣增加或者開發邊啲嘅可再生能源咧？ 咁其實而家香港我哋睇翻呢個政府一啲文件啦，咁就話其實可再生能源佔大概0.幾，唔夠1% 嘅啫。咁其實政府啦，佢就話喺佢2017年嘅嗰份氣候藍圖啦，就話去到2030年咧，只會有3%至4%嘅可再生能源嘅。咁我哋就期望啦，政府可以去到2030年嘅時候，會有10% 嘅一個可再生能源佔比啦。咁去逐步淘汰我哋一啲好高碳排放嘅化石燃料。咁其實政府咧，佢我哋有啲水塘嘅太陽能板啦，喺荃灣同埋喺大嶼山都有嘅。 咁我哋其實都即係政府其實都試驗咗三年啦。我哋覺得政府其實係可以加快一個腳步啦，去大面積咁樣用一啲碳能板啦，喺一個水塘上面嘅。咁另外其實政府嘅建築物啊、行人天橋頂啊，或者高速公路嗰啲一啲橋身嘅頂上面咧，其實都可以加裝好多碳能板嘅。咁其實香港仍然係有一個潛力係可以發掘，香港係可以揾多啲地方去安裝可再生能源。咁當然啦，其實除咗太陽能板之外啦，其實香港喺一啲其他水域嘅地方啦，喺香港水域咧都有一啲建設中或者準備會建設嘅啲風力發電嘅，咁都係一啲可再生能源咯。 嗱，講到呢一個嘅碳排放係點樣去減啦？希望要求政府係咪可以控制翻即係全球嗰個升温嘅度數啦，係再緊啲去到 1.5 度為目標啦。你又點睇187231、187231對於一啲可再生能源嘅佔呢個發電能源嘅組合係咪可以即係再多一啲咧？你又點睇咧？咁187231。另外咧都想問一下吳漢林啦。而家我見到你哋嘅建議入邊咧有一個叫做高碳排放企業收費嘅呢、這個未必好詳盡講到，但係呢個係咪都係你哋嘅建議之一？希望喺即係譬如商界或者營商嘅方面，都係為呢、這、一個即係碳排放減少方面咧，係可以有啲貢獻咁樣嘅。 係啊，其實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啦，就希望可以向一啲高碳排放嘅一啲企業啦去收費，而收翻嚟嘅費用咧就可以投身翻喺一個投資喺一啲本地嘅可再生能源上面，咁就可以即係希望可以一個高嘅收費俾一啲高排放嘅企業啦，就令到嗰啲企業啊，佢哋意識到成本係高咗嘅。如果我哋繼續咁樣排放嘅話，然之後去減少你嘅排放啦，希望佢哋會咁做。咁其次咧，就係呢個收入啦，亦都可以俾政府去投放翻喺一個可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上面咯。 但整体嚟讲，成日讲话碳排放啊，或者一啲可再生能源咧，对于市民嚟讲未必好切身嘅，即系讲紧话，控制一啲温度去几多之内，咁有啲咩影响咧，或者几耐之内唔做又点咧？即系有啲市民可能未必谂到咁长远嘅，你自己觉得具体点样令到啲市民系觉得呢个系好切身嘅问题，或者喺嚟紧啊嘅更新版嗰个气候蓝图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 其實好多香港市民啦，都可能以為氣候變化唔係咁近啦，但其實咧氣候變化同香港人咧係好有關係嘅。咁首先啦，其實我哋而家都九月尾啦，但係今年嘅九月尾仍然係一個好熱嘅天氣。其實今年已經破咗一啲最多酷熱天氣嘅呢個話最多熱嘢嘅記錄噶啦。咁而且我哋睇落未來有一兩個禮拜仲會繼續熱落去。咁其實都係一種氣候變化嘅警示啦。咁其實全球各地都有一種即係越嚟越多極端天氣嘅狀況啦，即係好似早排嘅中國有水災啦，然之後加拿大會有一啲熱死人嘅熱浪啦。咁其實喺全球各地，其實香港在內咧都受到呢個氣候變化嘅極端天氣嘅影響嘅。咁我哋其實希望啦，其實政府咧喺嚟緊嘅呢個氣候行動藍圖入面啦，就會將我哋嘅目標啦、減排目標咧去翻 1.5 度，唔再係2度啦。咁另外咧，亦都希望政府咧可以有啲更加進取嘅政策啦，就係頭先講到嘅一啲可再生能源啊，一啲減少道路嘅排放啊等等啦。咁我哋就希望政府可以喺一話俾我哋知佢點樣一步一步用一啲進取嘅政策帶香港人去到2050年達至碳中和呢個目標。 OK，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吴汉林啊，佢就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讲到咧，即系嚟紧嘅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啦，即系嚟紧一个更新版啦。佢哋嘅期望啦，同埋会唔会有一啲嘅具体嘅时间表同埋目标，点样达到咧2050年呢一个实现碳中和嘅情况？头先举到一啲例子嘅，成个气候变化咧，对于即系呢一个嘅天气咧，都好有影响嘅。即系香港人嚟讲，都应该会觉得有啲嘅切身关系。你又点睇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创生的两难系由克雷顿·克里斯丁森喺1997年写嘅一本关于创新嘅经营书籍。佢试图回答一个有趣嘅问题，就系点解一啲曾经运作良好嘅公司，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充分聆听客户的意见，持续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管理制度完善的大公司，仍然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市场主导的地位，甚至最终破产。 呢本书嘅作者克里斯丁森系美国哈佛商学院嘅著名教授，佢专注研究科技同埋营运管理、组织能力开发，并且首先创立咗创新管理呢门学科。克里斯丁森喺管理思想领域成绩斐然，曾经获得各类学术大奖。创新的两难呢一本书嘅出版，奠定咗佢喺创新科技管理领域嘅权威地位，让佢跻身大师级管理学者嘅行列。 喺呢本书之中，克里斯丁森提供咗大量具有说服力嘅案例，非常引人入胜。 佢发现好多曾经被人崇拜并且致力仿效嘅公司，最终却喺面临市场同埋技术发生破坏性变化嘅时候，丧失佢哋曾经领先嘅地位。而导致呢啲领先企业衰败嘅决策，往往系佢哋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嘅企业嘅时候所做出嘅。 克里斯丁森提出，喺破坏性创新嘅原则指导之下，企业嘅管理者应该喺两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确保企业嘅良好管理，另外一方面动员足够多嘅资源，密切关注哪些是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走下坡的破坏性创新技术，并加以投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新的两难》，作者克雷顿·克里斯丁森，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同咧环保团体讲到咧气候暖化嘅问题，讲下天气嘅情况啦。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77%，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嘅天气之下咧，有一啲喺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可能系工作时候咧就会更加辛苦啦。咁啊，见到有团体咧做过调查，就话了解喺一啲天气热嘅时候咧，对于啲政府外判防治虫鼠嘅工人咧嗰啲嘅影响啊。咁啊，个调查结果咧就话有64%嘅受访者咧，每日都要喺一啲嘅热嘅环境之下咧工作咧，去到6至8个钟头啊。咁啊，亦都有近30%嘅人咧话曾经喺工作期间咧系感到不适嘅。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个调查。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干事罗佩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罗佩珊，讲下呢一个酷热天气对于一啲即系政府外判工，头先讲到一啲防治虫鼠嘅工人，佢哋做嘢嗰个情况，你哋个调查度系咪都发现到一啲咩特点喺度？ 首先我哋覺得即係調查裏面我哋訪問咗113名嘅外判防治蟲鼠工人啦，咁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其實佢哋大部分時間呢都要喺暑熱嘅日照嘅環境下工作嘅，即係普遍都係6至8个钟。咁佢哋其實嗰、那個工作量呢相對都沉重嘅，而且呢佢哋嗰個因為佢哋户外工作，咁所以佢直接呢受到環境裏面嘅空氣啦、濕度啦等等嘅即係譬如空氣不流通啦等等，都影響佢嗰、那個即係身體個散熱嗰個功能，咁所以咧，佢相對地咧係受到嗰個熱影響，即係熱壓力啦，所謂嘅中暑個風險咧係相對高。咁同埋我哋睇到咧，喺調查裏邊咧，其實我哋嘗試係用勞工處出版嘅預防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核對表，由佢哋咧自己嚟評核翻喺頭先所講一啲嘅環境因素啦、衣著啦、自己嘅工作量啦，同埋佢哋自己適應能力呢幾方面咧，去即係初步評核下佢哋自己嘅中暑嘅風險。咁喺我哋嘅調查裏邊咧，就發覺咧係有接近咧係95%嘅朋友咧係有即係嗰個潛在佢哋即係所講嘅中暑風險咧，係個指數咧係去到8分以上嘅。咁、那個總分咧係16分，即係有16題，即係喺呢幾個即係因素裏面咧展開即係16个題目啦。咁有8分咧或以上，咁有14分或以上咧，即係接近逐滿分嗰個即係水平咧係有12.5% 嘅。咁其實你睇到咧就係佢哋喺剛才所講的工作量啦、酷熱天氣啦、潮濕啦、溫度啦、衣著等等方面呢，其實呢啲都構成佢嗰、那個即係中暑嘅風險。咁喺咁高嘅即係中暑風險底下，我哋就再睇睇啊，其實即係承辦商或者僱主政府有冇俾佢一啲適當嘅預防措施，或者係適當嘅防曬嘅裝備，去阻隔呢啲嘅熱嘅即係熱力啦，去保障佢哋嗰個健康咁。咁調查方面就唔係太理想啦，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喺工作編排方面啦，其實都有呢一個嘅70%嘅朋友同我哋講咧，就係、是大部分嘅承辦商或者僱主咧，係冇將佢哋工作係編排喺一啲較清涼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喺 唔係太酷熱嘅時間裏面進行佢哋嘅工作。咁喺休息時段方面呢，亦都睇到呢工友，即係我哋都有做一啲訪談嘅，都講緊其實佢哋喺休息嘅時候呢都有啲壓力嘅，即係壓力意思就係因為佢哋要完成佢哋即係某方面去完成佢嘅工作嗰、那個工序先可以休息啦。第二方面就係有啲部分嘅即係食環署嘅朋友可能即係那個尺度比較緊啦，咁可能就你一坐低就可能會質疑你哋會唔會係偷懶啊，咁所以佢哋有壓力啦。咁喺僱主嗰、那個健康評估啦，即係講緊重，即係因為其實政府建衞生唔係衞生，即係勞工處咧，佢都建議咧，就喺酷熱天氣下咧，僱主要做一個嘅中暑風險評估，就正正我哋自己即係勞工處出版頭先嗰個核對表啦。咁但係大部分都其實就承辦商都冇即係冇做呢一樣嘅情況嘅。 嗯， 另外呢、最后呢就是装备上啦，即是好多时见到他们一些的最基本是有反光衣或者是防晒帽，咁但是譬如清凉巾啊防晒手袖啊一些即譬如风扇咁的装备呢其实他们都没有的。 嗯，刚才讲到话呢休息都有压力，他们本身有没有工作时间是定了一个时间是给他们休息的呢？ 没有的。即係如果我哋跟即係聽翻工友講咧，其實就冇一個好仔細啦，或者好具體嗰、那個休息嗰個指引嘅，係啦。 咁即係我就見係咪話直情有啲食環署直情同埋提醒嘛，啲同事話唔可以坐喺度休息咁樣，係咪有啲個別嘅情況係咁啊？聽到 我哋同事其實都接觸嘅區都多嘅，即係譬如新界啊港島啊，或者九龍呢邊咧，都有工友同我哋講過咧，就話即係休息就即係唔準坐嘅，都有真係有，即係我哋都聽到工友係有講過呢、這、一個，即係食環嗰邊有同員工講，咁亦都聽到呢啲嘅訊息嘅，係啦，咁樣咁就所以你諗下就係、是、即係天氣咁熱，休息係好重要嘅。咁同埋佢哋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哋即係都要噴灑一啲蚊蟲啊，都要一啲裝備啦，同埋都要喺長時間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其實休息係佢恢復體力即係最好需要嘅動作啦。咁但係你要佢哋企喺度休息喎，咁你可想而知就係、是、其實係咪真係有休息呢？即係咪真係休息到呢咁樣。 裝備啦，頭先你有提到即係譬如佢哋要著嗰啲反光衣，又加制服，係咪話即係本身呢一個物料都可能比較熱一啲？我見到其實過往已經話政府跨部門小組有一個嘅檢討報告，係咪話建議就係用一啲快乾嘅物料係做制服嘅咁？但係最後有冇落實到而家係咪變咗呢啲物料噶啦？已經 嗱，其實咧我覺得政府個方向係好嘅，不過咧。就比較即係唔拖唔水啦，因為佢喺報告啦，或者食環署啦，自己都有提到咧，其實喺2020年嘅3月1日起咧，喺啲公眾潔淨服務合約裏面咧，係要採用一啲快光物料製成嘅真反光衣，而且係有反光帶。咁我哋睇到街邊嘅清潔工人咧，其實部分大部分啦，即係當然有啲，因為有啲未去到嗰個約啦續期嘅時間啦，咁去到嗰啲咧，其實都已經有呢一個嘅即係。裝備啦，或者呢件制服噶啦。咁但係你睇到頭先所講啦，第一係嗰個時間嘅限制啦，第二就係佢講緊咧都係公共潔淨服務合約，就其實啲係啦，就唔係從即係防治蟲鼠隊嘅外判合約。咁所以咧，其實見到咧就係唔係一致啦，即係唔係所有工友一致都換咗新制服啦，同埋工友係需要等佢嗰、那個即係服務合約完咗再轉約或者續約嘅時候咧。呢一條嘅即係政府呢一個嘅行政嘅條款咧，先會落翻入嗰個新嘅合約嗰、那個招標嘅合約裏邊咯。咁所以咧，就工友即係要等啦。咁就即係可能等多一個夏天，或者等多第二個夏天，咁佢先可以即係有一件咁嘅即係一件過嘅制服，就可以著少一件反光衣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罗佩珊，多谢你哋讲到佢哋嘅调查。罗佩珊就系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干事嘅，讲到一啲外判嘅防治工一啲即系防鼠嘅装备唔够等等啦咁。嗱，食环署有个回复噶，就话已经系参照咗劳工处嘅指引啦，制定咗喺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工作嘅安全指引，亦都分咗俾部门嘅员工。例如喺情况许可之下咧，系灵活咧系编排工作啦，经常查察咧员工嘅身体状况以及咧提醒佢哋多啲飲水啦，以防咧係員工中暑等等嘅。 嗱，講下頭先都講到熱啦，咁啊天氣嘅情況咧就廿九度，相對濕度75%，同埋頭先講到啦，酷熱天氣警告，即係市民都要留意一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啦。聽日再見，拜拜。